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9集，柳福一心里一突，他刚刚跟你在一起，这会儿怎么不见了？ 许是跑哪玩去了吧？ 木生无畏地转身欲走，肩膀被柳福一把扣住，他神情凝重。妙妙不会术法，你让他一个人乱跑。木生将他的手轻飘飘地拨掉，给了他一个不冷不热的笑。 你这么担心，自己去找，何必来问我？ 这样莫名其妙的态度，柳福一有点生气了。木生，你给我站住！ 怎么了？ 二人的争执惊动了木瑶，一袭月白色裙站在木生身后，木生嘴角微勾，瞪着柳福一的眸光澄明，说出口的却是极其委屈的话。 姐姐，你评评理，妙妙自己乱跑，她反倒怪我看不住。 这一路上，木瑶算是受够了花蝴蝶一般飞来飞去的灵妙妙，她望着柳福一，语气中平淡里带着一丝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嘲讽。 我猜他不是去抓蝴蝶，就是去沐浴采花，一会儿便回来了。 瑶儿，他不像你我。 柳福一放眼望去，四处都是密密匝匝的竹林，林妙妙头一次出家门还不认路呢。 他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 那也是你该负责的。 木瑶望着他， 是你一意孤行要带他上路的。 他眸光一转，不愿意再说人是非。 再说你不都教他术法了吗？ 对啊，我还教他炸火花了呢。 木生的表情无辜至极， 如果有危险，想必他也能应付吧。 阿生， 木瑶的眼里惊异带着一丝责怪。 你 放心，阿姐，我教是教了，至于他学没学会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别碰我，再过来我就…… 妙妙已经缩到了角落里，前面一片绿油油的海洋封死了他的去路。刚才被拖在地上走的时候，他双手摸到了一块锋利的石片，现在一面拖着时间，一面在反绑着他的藤蔓上搁着，藤蔓只剩下几根纤维连着，早已松动了。 哼，小妖们，术法虽然是现学现卖，可是柳福一写好的丹砂符咒，你们可未必扛得住。 找准时机，妙妙飞速地脱开手去，在怀里一摸，却摸了个空。他浑身的血液倒流， 符纸呢？ 脑子僵硬地闪回到木生教他炸火花的片段，他从背后纠正他的姿势，手若有若无地擦过他的衣服，他当时还有些奇怪，想必那时候他连柳福一的符纸也没给他剩下吧。 哎呀，竟然让他睁开了，快抓住他！ 小妖的呐喊声穿透他的耳膜，情急之下，林妙妙冲着涌过来的绿色浪潮一个炸火花。 去死吧！ 小妖们本能地向后一闪，绿色浪潮便形成了一个豁口。几秒钟尴尬的寂静，没炸响。再炸，又一个豁口，没炸响。他像个翻花绳的呆子，维持着扭曲的手势僵持在空中，心里掠过一声冰凉的自嘲。 傻孩子，炸火花是穆家独门绝技，又怎么会轻易传给外人呢？ 他可是知道反血符和暗恋姐姐这两个重大秘密的人。如此危险的陌生人，穆生从始至终从来没有相信过他，也从来没有打算要他活着吧。头顶冰凉的水滴落在他脸上，一颗又一颗。下雨了？这种密闭的地方也会有雨吗？他闭上眼睛，扬起脸， 感受一滴滴的雨滴落在自己头发上、脸颊上的冰凉触感。土腥味里混杂着丝丝血腥味，是这个石洞里洗刷不去的阴暗潮湿的味道。 哎，他是炸我们的，他根本不会术法。 一群小妖冲过来，为首的那个气不过，先伸臂打了他一下。竹妖打人都是用他们劈开又中空的手，像是打快板一样，一前一后的落在他身上，不但声音清脆，打出来的窗口也格外明显。 打他，打他， 打他，哼，讨厌。 有了这一个，千千万万小竹妖都涌过来争先恐后的打他。林妙妙在雨点般的暴打中思考，如果系统真的掉线了，他要不要选择自爆身体，跟这群快板精们同归于尽呢？这打得也太疼了吧。 行了， 带着鼻音的声音传来，先前见到的那个竹妖发话了， 一群蠢货，都给我让开。 小妖们咯吱咯吱地左右涌动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林妙妙伏在地上，衣裙已经破碎不堪，除了脸，身上到处都是打出来的红印子。她又往角落里缩了一下，抬头望着竹妖。女孩眼里黑白分明，有点不安，但并没有被吓破了胆。 既然他们奈何不了你，我就屈尊亲自做一件衣服吧。 竹妖背后漂浮着那根巨大的锥子样的竹子，他将其举起来抵住林妙妙的胸口。林妙妙低头望着这匕首般锋利的竹子，镇静地思考， 通常套路是反派死于话多，但显然他不至于说到明天早上呀。难道明天主角团救下来的已经是一具半死不活的尸体了？不行， 他狠狠一凛， 还是自爆吧，死也不要做那虫草美少女啊。 那肩头往前了一寸，胸膛上传来痒痒的感觉，瞬间一股灼热自他肌肤上生出，下一秒一缕细细的烟雾升腾起来。 哎，冒烟了。 小妖们张大嘴巴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一道水蓝色的烈焰如同最凶恶的猎豹，在刹那之间悄无声息地吞噬了竹节。林妙妙抬眼望去，只见竹妖手里握着的利器被烧得只剩下了一截香灰了。一个小妖伸出指头轻轻一戳，哗啦便碎了一地。竹妖难以置信地望着手中的断柄，他伸出手来，迅速增长了好几个竹节，远远地向林妙妙袭来。在挨住他温热皮肤准备刺入的一瞬间，水蓝色的火焰如同游龙一般猛地探出头，沿着他的手臂飞速爬向了本体。那蓝焰速度之快，令他来不及收回，便先惨叫出声。竹妖触电般地打着滚，为保性命只好忍痛自断一臂。那一截断掉的竹子转瞬便成了地上一滩浅浅的灰烬。林妙妙喜极而泣， 哦，这是系统吗？系统活了，系统威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